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十八集，击落信鸽。 有一件有关廖永嘉的事儿，你们得向上面汇报一下。 陆老板听到沉默的话，微微一怔。 廖永嘉怎么了？ 我怀疑廖永嘉手里有当年昆托的那批毒品。 廖永嘉为什么会有昆托的毒品？这消息属实吗？ 应该属实，因为我和梁龙接头，为了取得他的信任，敲门砖就是那批毒品。既然他答应了，那就肯定有货，但是后来又说临时出了状况，所以我并没有真正见过那批货，真实性无从考证。不过从现场遗留的痕迹来看，廖永嘉极有可能真的准备好了毒品，只是计划在最后关头被人暗中破坏了。 你们的行动属于高级机密，怎么会有人破坏？ 余生海，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天起他就在怀疑我，甚至几次三番设局想要置我于死地，这件事极有可能也是他背地里搞的鬼。 阿豪用力地捶了一下桌子。 又是余生海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 他只是想证明我到底是沉默还是落霞。不过这次没有得手，以后再哪有好的机会。和余生海相比，还有一件事更让我头疼。 是不是生活上遇到了什么麻烦？ 苏清竹，我以为他已经离开了华山，把我忘了，没想到他还在调查五年前的案子。 你怎么跟他遇上了？ 为了让我更顺利地接近梁龙，廖永嘉拉他入了群。 他认出你了没有？ 好像还没有吧。 既然苏清竹已经入局，你认为现在有没有必要告知他真相？ 我不能冒这个险。他是廖永嘉的学生，当年在廖永嘉的推荐下加入了我们国际联合调查组。廖永嘉经验多丰富，苏清竹的一举一动甚至一个表情都可能会露馅儿。更何况苏清竹已经失去过我一次，现在的我身边危机四伏，比当年还要危险，我不想让他再体会一次失去的滋味。 陆老板拍了拍沉默的肩膀。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，其实没有放下的人是你。 陈默愣住了，过了很久，他递给陆老板一张纸条。 廖永嘉的下一步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多。 好，那就按原计划执行，你要去告诉所有人，陈默又回来了。 浴池门口挂了打烊的牌子，大堂里却是热闹非凡。梁龙为陈默点上雪茄，二人笑着握手，众人向陈默鞠躬。梁龙兴奋地打开香槟，和底下的小弟们跳起了舞，将钞票撒向空中。而此时的大辉正面色凝重地抽着雪茄，桌上摆满了陈默和梁龙的照片。突然，大辉拿起打火机将照片点燃，火光之中大辉的脸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第二天，大辉出现在一处农场中，林展雄正和阿红商量着事儿呢。 又不是让你卖儿卖女，不就是几头猪吗？ 熊哥，这里的每一样东西我都不会卖。 你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，不想活了？ 就是因为知道你们是什么人，我才不会让你们继续去毒害这个社会。 哎，哈哈哈哈，我们是合法公民，正在进行一项合法的交易。为了让这项交易显得更加公平，我会以高出市场价 20% 的价钱来买你的猪。这难道不合理吗？ 我的猪是用来吃的，不是让你装毒品的。 大辉拿出一张纸。 哎呀， 这是你儿子的成绩单，成绩不错，我想啊，将来他是会有出息的，而不是突然消失不见。 农场主面如死灰，松开了手里的钥匙。林展雄一把拿过钥匙，打开了猪圈。 清点一下，把种猪给他留着。展雄，你儿子最近回来了吧？ 回来了，钱赔光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 很好，你那儿子的脑子就不该出去创业，老老实实养猪才是正经事。接下来你的任务就重了。 我还需要做点什么吗？ 很简单，管好你儿子，希望这次不要再给我们添乱了。 一定不会的。 大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叫来了几名信任的小弟。 你们现在一人抽一张牌，每张牌我都标注了具体的坐标和位置，你们分头行动，去把他们找出来。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，明天下午我要在这张桌上见到所有的货。 是。 街边一只狗正在电线杆下撒尿，一名混混粗暴地赶走了小狗，拿出锤子砸开电线杆，取出毒品迅速离开。公园，一名混混盯着眼前的石像，顺着石像的眼睛看向的位置，发现一块颜色突兀的地砖。混混撬开地砖，取出毒品，快步离开。隧道，一辆车停下，一名混混下车，打开井盖，从排水管里摸出毒品，驾车离开。梁龙在办公室里开心地数着钞票，陈默走了进来。 阿翔，你给我来。 嗯，干什么？ 梁龙直接拉着陈默来到门外，门口停着一辆车。一看到他们出来，戴维立刻打开车门。陈默惊愕地发现车内还绑着一个人。戴维掀开头套，此人正是大辉的手下，短发混混林宗泽。 抓他回来干什么？ 这小子是大辉留在华城的眼线，所有的交易几乎都经过他的手。 你打算要抢他们呢？ 没本的买卖为什么不干？ 说你们什么时候有交易？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 不说是吧？好，我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。 戴维直接将林宗泽丢下车，车轮向前移动，压在了林宗泽的腿上。 我真的不知道，具体的时间地点都是通过星哥通知我的。 真的吗？ 真的，我还不想死，快帮我叫救护车。 阿翔，走吧，顺便比试一下，看看谁的枪法更准。 夕阳洒向华城边境偏僻的小山村中，枪响之后，一只鸽子从空中坠落。没多久，又响了一枪，又一只鸽子被击落。梁龙扛着猎枪，手里拎着鸽子走向陈默。 找到了吗？ 陈默翻找着鸽子。 还没呢。 梁龙丢下鸽子。 我们算一下，我开了12枪。打中7只，你开了9枪，打中了几只？ 5只。 那不对，肯定还有一只。 你枪里还有1发子弹，所以只开了11枪，打中6只。 哎，这些人没必要这么小心，穷乡僻壤的，谁会监听他们？用这种土办法给昆托送信，反而会给警察留下把柄。 终于，陈默在一只信鸽的腿上找到了信件。拆开以后，上面写着后天下午4点，展雄到农贸市场取货，打电话通知帕拉。 陈默拿出手机，正准备打电话，树林里滚过来一个皮球。二人一齐回头，看到一个小男孩站在他们面前。小男孩紧张地看着一地的信鸽，以及梁龙手中的信件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梁龙的枪已经抬了起来，陈默给小男孩使眼色，轻声地说了句快走。小男孩捡起皮球，扭头奔跑。梁龙朝小男孩的背影笑了笑。一声枪响之后，小男孩倒在了地上。 为什么开枪？他只是个孩子。 梁龙拿过一把铁锹，开始在地上挖土、埋尸、封土、采石。一系列动作完成之后，点了根烟。 就在刚才，我脑子出现了好几种选择。放走他，他或许会给南亚帮的人通风报信；收买他，但一个小孩子会用什么收买？跟他解释，一地的信鸽，我手里还拿着一封信。唉，为了后天下午能够顺利接走南亚帮的货，我只能开枪，别无选择。你不要有心理负担，他可能就是南亚帮的人，教唆小孩贩毒是他们一贯的作风。 你个畜生！ 陈默忍无可忍，一拳将梁龙打倒在地。与此同时，在华城一家公司的走廊里，张新瑶正在倒茶，经理路过叫住了张新瑶。 小张，你过来一下。 二人来到办公室。 新城商城的那笔保单你暂时先放一放。 为什么？我花了很大的心思才约到江老板见面的。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，商场那边我让芳芳跟进了，你可以再试试拓展其他的渠道吗？ 我跟了一个多月的单，眼看就谈成了，你却让我让给别人。经理，这公平吗？我很需要钱的。 谁都需要钱，但是为了公司的利益，我希望你服从公司的安排。没有别的事，你可以出去了。 我…… 张新瑶有种深深的无力感，事已至此，再争执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。张新瑶失魂落魄地走出经理办公室，路过芳芳的工位，不由地停下来仔细打量了一番。芳芳脸上浓妆艳抹，穿着紧身包臀低胸短裙，将前凸后翘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笔直的大长腿穿着巴黎世家的黑丝袜，踩着一双18公分恨天高，只要是个男人都忍不住多看他几眼。芳芳的办公桌上除了几份文件，还有一个名牌包包，一堆名牌的化妆品，怎么看都不像缺钱的主。 芳芳 啊，邢小姐，找我有事啊？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 哦，你问吧。 你这包多少钱？ 包2万多吧。 很好。 张新瑶看了看自己在地摊上花10元钱买的包，默默地坐了下来。